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啦，咁啊，翻翻嚟第二节啊，咁喺6月21日咧，这个即系中国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院，系一个法院，一个检察院啊，同埋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啊，三个部，咁啊两院三部就联合发布一个所谓意见啊，一个文件啦，那个文件。就好長嘅嗰、那個嚇、那個文件嘅名稱就叫關於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分裂國家顛動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啊，關於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咁你兩個院。檢察院同埋法院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係嘛？咁加埋三個，即係國務院三個部，一個公安部，一個國安部，一個司法部係嘛？就發布一個所謂呢一個咁文件，簡稱意見，因為水蛇樽咁長。咁主要就係針對咧所謂台獨分子。嗱，其實佢有個法律依據嘅，一個咧就係、是當然意見入邊所講嘅嘢咧就羅列曬。怎樣才為之你會是犯罪，跟住、啊、又會怎樣懲罰你，最高又會判死刑，很長的那篇嘢。一陣間咧，我會將幾個重點咧，就同大家即係做一些分析啊。咁你出動到呢個所謂兩院三部，咁由各台辦咧去召集一個咁嘅記者會，咁呢五條友咧坐曬喺度，包括呢個最高人民法院。包括呢個最高人民檢察院，包括公安部，包括國安部同埋呢個司法部啲官員就坐曬度一字排開五個人。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各台辦嘅發言人係嘛？咁由各台辦召集嘅。咁我哋睇到啲相關嘅報導咧就係、是、各台辦就召集咧即係台灣駐北京嘅呢啲記者通知佢哋喂。今日晏晝3点有記者招待會，好重要嘅咁樣。咁一般嚟講，各台辦開記者會，佢有一定嘅時間，唔知禮拜一、禮拜三嘅幾多點咁樣嘅假設。咁啲記者自然就會到啦。咁你聽條友喺度發一封，跟住佢哋又會報道啦。咁但係今次咧，由各台辦通知，哇！原來咁大陣仗嘅咁啊。咁如果你話淨係各台辦去講話發布話有呢、這個有呢一個所謂意見。由呢個殺兩院三部法嘅一個咁嘅意見，懲治呢啲所謂即係台獨分子啊呢、這個意見，咁啊唔使嗰幾條友坐喺度啦，咁即係證明咧呢個係好緊要嘅，係嘛？咁所以即係出咗嚟之後，台灣方面咧就嗱我自己就呢幾日咧我睇曬嗰啲相關嘅報導啊，係咪或者啲反應啦，呢邊嘅反應啦，官方嘅反應啦，啊啲政黨嘅反應啦，話特別係嗰啲媒體嗰啲名嘴嘅反應啦，係嘛？其中一個而家好紅嘅已經退出咗民進黨，俾民進黨開除黨籍嘅郭正亮啊，以前做過立法委員嘅啊，阿亮哥佢最紅啦，啊而家即係講網紅政治網紅啊，冇人紅得過佢嘅，佢而家自己整一個經營一個頻道添。但係經營一個頻道之前咧，同埋而家咧，都仍然係有好多個節目嘅。咁啊，有啲人話俾我聽，佢淨係通告費一個月最少都超過150万台幣。屌你，即係日日做節目嘅佢係150万啊，咁啊最高啦，係咪？因為喺呢度咧有價嘅，一般嚟講係3000蚊，你上一上嚇、節目嗰個俾3000蚊居馬費你，嗰啲叫通告費，5000。8000，佢呢啲係10000以上嘅，啊，因為有收視率啊嘛，係嘛？咁啊，而家自己經營個頻道添，我睇曬嗰啲有喺度噏，咁 咁啊，法國郭正亮咧係最仔細由頭到尾去分析成件事。呢個所謂文件，佢由頭至尾講，但係佢立場咧，我覺得好有問題。佢係幫共產黨恐嚇你台灣人，我覺得佢成個嗱，當然佢係逐條逐條去講嘅，係嘛？但係我聽曬佢嗰個幾鐘頭咧，就喺佢嗰個頻道裏邊去分析呢一個文件咧。喂，你即係幫共產黨嚟恐嚇台灣人啫嘛？其實係，係嘛？當然佢退出，佢俾民進黨開除黨籍咧，佢梗係反民進黨啦，係嘛？咁佢有好明顯嘅呢一個政治立場啦，係咪？日日都鬧賴清德噶啦，係咪？啊！咁但係佢就真係分析嘅過程裏邊，俾我感覺就係咁樣咯，係咪？嗱喺呢件事上面，我立場咧好清楚嘅。你共產黨出呢一個文件，我唔理你係靠客定係禮真，喂，呢度係你主權同埋治權不及於嘅地方。你而家喺度扮咩嘢啫？係咪任你噏嘅？喂，呢個係一個民主國家嚟嘅，大佬係咪？你話邊個係首要分子？你係邊個啊？即係係分裂分子？你話啊？屌你真係啱唔啱啊？係嘛？咁然後亮哥咧，佢就按照佢呢份文件，即係等於逆地如處喺共產黨嗰個立場上邊去喂去警告你啲台灣人嗱，你要。執生啊！譬如佢其中有一段提到就話：，喂，而家賴清德就攬炒，攬埋你國民黨落水，攬埋你成個台灣所有人落水，係嘛？即係按照賴清德嘅講法咧，就係屌你咪2300万人都係台獨嚟㗎啦，係嘛？你拉啦，係嘛？即係咁樣，係嘛？咁佢就認為賴清德呢個做法咧係好無恥，係嘛？呢個係阿亮哥講嘅，係咪？嗱，我嘅睇法就係、是。你不能夠內亂呢度係共產黨今日行呢一招咧，佢係有佢係梗係有所根據啦，大佬佢梗係要搞嘢啦，係咪？咁佢目的矛頭一定係指向賴清德噶啦，係咪？你蔡英文做總統嘅時候佢唔搞呢、這個，因為佢成個呢一個所謂即係懲治台獨嘅呢個所謂意見咧，佢有冇法律效力咧？佢個法律效力佢就依據反分裂法啊，反分裂法啊嘛，2005年通過嘅反分裂法啊嘛，係嘛？嗰、那個反分裂法針對咩人啊？咪就係針對你台灣啫嘛，針對你台獨啫嘛。成套法律就係針對你台獨，已經有呢個法律喺度嘅，叫做反分裂法。咁點解2005年通過呢個反分裂法，一路都冇聲咧，冇呢啲意見出嚟咧？係咪？而家就話兩院三部發一個咁嘅意見，咁佢嘅法律嘅根據就係呢個反分裂法同埋嗰個即係所謂刑事罪行嘅條例，係嘛？即係呢個第103条，係嘛？他有呢個依據㗎，他不是冇依據㗎，他話俾你聽。咁但係共產黨有法律嘅咩？屌你咪真係個法律都係要為政治服務㗎嘛？呢、這個好清楚㗎係嘛？嗱，其實成套文件嘅重點就係咩咧？就係話嗱，我哋簡稱意見啦，好長嘅，關於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係嘛？咁佢講明啊嘛，係咪？即係頑固分子啊嘛，係咪？佢呢個寫明係頑固分子，點為之頑固分子呢？有啲已經係被開咗名講係頑固分子嘅，譬如而家個副總統蕭美琴，之前嘅行政院長蘇貞昌都係列為頑固分子嘅，係嘛？咁就賴清德未開名喎、啊，而家賴清德係中華民國總統，如果你開名話佢係頑固分子，同埋呢個即係分裂國家嘅首要分子，咁咪即係打仗噶啦！大家明唔明我講咩啊？即係打仗噶啦，所以我覺得郭正亮佢有啲講法係好有問題嘅。嗱，你係完全按照佢呢一個意見裏邊，你逐條走去講，係嘛？咁你講到咧，因為嗰個語態咧就好似嗱，你哋知死啊！嗱，你哋咁樣咁啊！嗱，咁樣啊！嗱，你嗰啲同即係中共有邦交嗰啲國家，你唔好去啊！你自己身有屎嗰啲，我屌你乜？你點啊？我點知我係咪身有屎啊？係咪啊？咁佢話唔係喎，而家寫得好清楚嘅喎。嗱，我哋可以睇喺呢一個文件裏邊第二個部分叫做準確認定犯罪嗰一欄，其中第二項叫做以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為目的， 組織、策劃、實施下列行為之一的，依照刑法第103條第一款的規定，以分裂國家罪定罪處罰。咁包括咩呢？包括有五項啊。第一，發起建立台獨分裂組織，策劃實施下列行為之一的，依刑法第103條第一款的規定，以分裂國家罪定罪處罰啊。呢、這個唔係噏咗頭先噏咗嗰段。第一咧就係、是、發起建立台獨分裂組織，策劃制定分裂國家綱領、計劃、方案，指揮台獨分裂組織成員或其他人員實施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活動的。喂，呢、這、一個係指咩人呢？民進黨就係啦，係咪啊？民進黨而家有個台獨黨綱啊嘛，係咪？咁佢哋要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嘛，係嘛？咁但係嚴格嚟講，屌咧賴清德都係喎，佢雖然係中華民國總統，佢話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台灣同埋台灣都係我哋而家呢度嗰個國家嘅名稱，咁呢條咪中咯？咁所以下一步係咪要開名話賴清德咧？係首要分子咧？咁係就好啦，你一開名。喂，呢、這個中華民國總統俾你共產黨列為首要分子，咪呢、這個咪即係同當年屌你咩蔣介石俾人叫做蔣匪一樣，係咪啊？你不如發紅色警報啦，揾呢、這個屌你咩國際刑警係咪啊？明明知道你係實施唔到嘅，你而家喺度靠嚇，但係靠嚇之餘咧，你背後有一個目的就係要分化台灣社會，係咪啊？等啲人知驚，第二就等大家同呢個民進黨劃清界線。但係你而家個寫法咧，屌你乜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喎、啊！即係賴清德冇講錯嘅喎、啊，佢而家話屌馬英九都係咁講啦。你話我兩國女，馬英九嘅話，屌你我係中華民國咯一中。所以咧有時咧，大家睇呢啲你就知道，搞政治嗰啲人都係好撚無恥嘅。賴清德是其中一個。喂，當呢個馬英九在大陸話憲法一中，係咪？中華民國憲法就是一個中國，呢個中國是中華民國，大陸就叫中華民國大陸地區，台灣就叫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咁而家你就話嗱，呢個即係等於兩國論。我就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同中華民國互不隸屬，咁啊兩國論，跟住你就喐賴清德、馬英九嘅係咁講啦，類似啊馬英九個講法係講一中憲法。嗱，你而家有需要嘅時候，你就拉馬英九落水。屌你咩冇需要嘅時候，你選舉期間就話馬英九咧就屌你老母賣台，成日講一個中國。馬英九講的一個中國就是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那你說政客是不是很無恥？台灣最大的問題就是這一部憲法有問題，現在是不是？那你修憲咯，現在修憲不行啊，共產黨說你修憲啊，屌你了，你就是觸犯這個，就是這個意見所說的，你就觸犯法律的了，是吧？好了，剛才是說第一，第二就是透過制定、修改、解釋、廢止台灣地區有關規定或者公民投票等方式，圖謀改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法律地位。這個是指什麼？如果你修憲都不可以。OK？ 還有之前搞那些，屌你咪即係所謂公投制憲嗰啲，全部都不可以，全部都是犯法。第三，推動台灣加入僅限於主權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或者對外官方往來、軍事聯繫，圖謀在國際社會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獨立的。咁呢個民進黨做齊啦，而家係咪啊？民進黨政府係咪做緊呢啲嘢啊？佢梗係要推動台灣加入嗰啲即係國際組織啦，係咪？同埋對外進行官方往來。咁而家你仲有十一二個國家承認佢噶嘛，係咪？咁即係呢個就第三點就是。一定是講而家的執政黨啦，但係國民黨都有份喎、啊，大佬係嘛？國民黨佢唔推動台灣參加國際組織啊？ 國民黨不主張對外有呢個官方往來啊，係咪先？咪國民黨都有份啦，有，所以而家咪拉埋國民黨落水咯，賴清德要係咪？嗱，而家話埋你㗎，你都係台獨嚟㗎，而家屌啦！但而家就話國民黨係台獨，屌你！之前話國民黨親中咁啊，佢講需要嘅，譬如而家要釋憲係咪？呢、這個立法院民進黨黨團嘅召集人就話呢一個。即係國會改革方案呢三條法例，屌你咪係共產黨指揮嘅，係嘛？國民黨同埋呢個民眾黨啊接受國呢、這個共產黨指揮，然後搞呢一個立法會抗權、立法院抗權嘅法案咁，任佢噏嘅喎又係。所以而家呢一堆嘢咧，因為時間問題啦，其實我要講啊好多嘢可以講。呢一堆嘢咧，嗱我可以話俾你，第一就係、是、針對賴清德。第二，我是比較同意路透社有個講法，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啲外媒咧水平比較高嘅，你睇台灣嗰啲就撲街嘅啦，係咪？你呢度嗰啲所謂即係親中嗰啲，就一路喺度恐嚇，即係喺度幫共產黨走去恐嚇呢個民進黨啫嘛，係咪？路透社有個講法咧係咩咧？嗱，呢一個法律咧。即係而家所謂呢一個意見咧嚇，佢有個法律，即係其實好簡單咧，係嗰個法律嘅指導意見嚟嘅啫嘛。喺呢個反分裂法係嘛，同埋而家嗰個所謂即係刑法第103條係嘛，就係、是、用呢一個意見具體而微講點樣先至叫觸犯呢啲法律係嘛。其實好多嘅下面仲有嚇。咁路透社咧就有個講法咧，就話佢呢一個時候出呢一個咁嘅文件咧，就係即係可能啊，佢即係意思係可能係為中國啊，即係呢個共產黨啦、中共啦，喺佢認為台灣將會發生分裂行為，而佢可以採取軍事行動，提供法律依據。嗱，呢個英文譯過嚟啦，咳啲，我簡單啲講就係、是。呢、这、一個咁嘅文件就係開戰嘅法理依據，即係話要打台灣嘅法理依據。你而家整一個具體而微嘅巨細無遺嘅嗰啲犯罪行為係乜嘢？犯罪事實係乜嘢？寫曬好清楚嘅，大家仔細啲睇下嗰份文件。喂，咁你？佢認定你有呢啲咁嘅行為喺個島內裏邊，佢咪可以屌你打你啦？你明唔明啊？就係、是、咁樣。如果路透社嘅講法係嗱，路透社呢個講法咧係唔即係，我覺得唔係喺度即係鳩噏嘅，係嘛？唔係佢點打你台灣啫？係嘛？美國一有軍事行動嚇。或者美國在台灣設呢個軍事基地，咁佢就可以振振有詞，喂你美國屌你咪要喂要並吞我哋啊，係中國一部分嘅台灣喎，屌你並即係侵略我哋嘅土地喎，等於佢可以咁講噶嘛，係咪？咁佢咪有藉口咯？咁美國唔會咁笨柒噶嘛？你台灣未開戰嘅時候，美國點會無啦啦幫你台灣咩咧？咁但係佢幫台灣練兵得唔得？賣武器俾台灣得唔得？係咪？咁但係你喂，佢呢個文件出咗嚟，佢認定咗你有呢啲咁嘅所謂犯罪事實嘅時候，佢就可以打你啦嘛，大佬，係嘛？所以都不能掉以輕心，但係亦都唔可以內亂。而家我睇到台灣嘅情況咧，就開始內亂。喂，而家都兵臨城下，屌你咪真係講句難聽啲，佢要打你，你一定係好撚快投降。而家就靠美國佬。是吧？这个是实情的嘛，大家没得回避的，是吧？现在他整这个这样文件出来，喂，他恐吓这个赖清德又好，针对赖清德又好， whatever, OK? 台湾的选民不会因为他这样就不投给民进党，如果支持民进党那些，是吧？他会更加巩固了民进党那些票，是吧？對個選舉冇影響嘅，係咪？咁而家就睇你在野或者國民黨，你點樣去面對呢啲問題嘅時候，你究竟係用一個咩立場先？ 所以我一早就講，嗰日一出呢一個記者會，我已經話唔可以內亂。OK， 佢而家武統又唔得，物屌你和統又唔得，咁家產佢而家咪搞你咯？你明唔明？咁點解我哋就要問2006年蔡英文做總統做咗8年？咁你嗰個反分裂法咧就係2005年出嘅，咁你都冇做嘢。今時今日賴清德做總統，你就哇好高姿態，呢份文件仲要整一個指導性嘅意見俾嗰即係嗰條反分裂法嘅嗰個法律嘅基礎係嘛？具體嘅內容，你睇翻反分裂法同呢一個咁嘅意見，喂呢、這個意見就即係將個反分裂法裏邊所提嘅相關條文，將佢具體而微啊！寫得好清楚㗎，係嘛？即係嗰篇嘢都好鬼長嘅，大家可以睇下，係嘛？咁所以台灣都係危險嘅，係嘛？所以我自己覺得你就一定要，你而家係一個好好機會，台灣嘅朝野喺對付中共嘅立場上邊，必須要槍口一致對外，否則你係死撚梗。佢而家真係同你禮真嘅。咁當然啦，我哋啲反共嘅人啊，好啦，快啲打啦，快啲拉鳩曬啲台獨分子，我話信你夠膽啊，咁樣即係噏呢啲嘢，係咪？咁但係咧，我就唔會噏一啲好似郭正亮噏嗰啲，或者台灣而家我睇到有啲媒體噏嗰啲，啊，你唔好去泰國啊，唔好去越南啊，係咪？唔好同嗰啲，唔好去嗰啲同中共友好嘅地方啊。係咪去拉鳩你啊？咁我而家唔知道我邊個會觸犯你呢啲法例咧，所以下一步咧極有可能佢會公布個名單，因為你唔公布個名單咧係好撚大鑊，其他嗰啲人喂，我咁算唔算咧？我咁算唔算咧？你明唔明啊？揸住佢啲呢個意見喺度睇，咁我算唔算？嗱，我講緊呢啲人係咩？擔心嗰啲人咧，全部都係同政治有關嘅，或者嗰啲名嘴。係嘛？成日喺度鳩噏嗰啲係嘛？好深綠嗰啲，佢會驚噶嘛？老百姓驚咩啫？我講呢件嘢出咗嚟之後，台灣啲喂市民無感嘅係嘛？你搞政治嗰啲人先有事啫嘛？佢覺得關我咩事啊？係嘛？香港有板俾你睇啦！屌你咪真係啱唔啱？但是台灣和香港不同，你號令不能治嘛。香港整個國安法出來他就可以拘捕人了，是吧？在香港嘛，香港是他控制嘛，你台灣人不是他控制，你怕什麼呢？你自己不要內亂，自己嚇自己嘛，現在是。但是我又可以告訴你，這份文件不是無的放矢，他當然有個目標，有個目的的，又不是無的放矢的。咁但系你又唔使驚到，屌你咪自己內亂，係嘛？互相喺度攻伐。最好笑就係賴清德，你頭先嗰段片都冇播出嚟。賴清德講嗰啲嘢，係咪？中華民國派、台灣派，全部都有事。講呢啲，係嘛？即係將全個台灣2300萬人綁喺佢嗰個戰車上邊，係咪？所以你話啦，你自己呢邊唔團結，唔係槍口一致對外，實搞死你嘅台，即係共產黨做呢啲嘢好犀利嘅。佢又等你，因為內亂啊嘛，但係要你係咪？好，我哋就唞唞先。